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六集余孽。萧迟也进了宫，赵辉递上一方帕子，他边走边擦手。赵辉低声说， 公子适才那脚太冒险，那神狗余孽若是当场毙命，太后那边怕是不愿。 萧迟也笑容消失，眉眼间积的都是阴沉。他才从沙场退下，一身杀伐凶气隐藏不住，逼得那前头带路的内患不敢侧耳再听。萧迟也冷漠地说， 就是要往死里踹。沈老狗让钟伯血流飘出，查实天坑里的军士埋了半月都没埋完，花家如今要为私情保着老狗余孽，天下岂有这般如意的事情？况且大哥千里奔袭，经此一战已经无可再封，我李北容易登顶，早已成为太后的眼中钉。 世子常到月营则缺，这次去都封赏多半是场鸿门宴。公子，大军停驻去都百里外，城中皆是世家耳目，此时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 知道了。 萧迟也将帕扔回给赵辉。 阿爷到了。 贤德帝喂着鹦鹉，这扁毛畜生养了金贼，跟着贤德帝的话张口说。萧继明手里端着饵料， 是个到了。 两年吧，两年没见着他了。这小子随了你爹，个头窜得快，长起来恐怕比你都要高些。 个头是高了，就是还是个孩子星星，在家里边惹是生非。 贤德帝想说什么又咳了起来。潘如贵在边上给奉茶，贤德帝润了会儿嗓，还没有接着说，就听着外边通报萧迟也到了。 进来吧。 贤德帝坐回椅上搭着椅壁。 进来，让朕瞧瞧。 内患小心地掀了帘子，萧迟也跨门而入，他带着寒气跪在下边给贤德帝磕头请安。贤德帝含笑说， 好小子，穿着铠甲威武得很。朕听闻前年边杀十二部，接袭粮道和边邑，你也大显身手，活捉了几个人，是不是？ 啊，皇上台，人是捉了几个，皆是些杂兵而已。 前年边杀十二部，接袭关北粮道，萧迟也率兵出战，结果被边杀秃子打得满地找牙，还是萧继明给他收拾的烂摊子，这事儿当年就传成了笑话，萧迟爷也因此沦为比重周知的草包。贤德帝见他如此，越发温和。 你年纪小，策马横枪已是本事，不过你大哥是我大周四大名将之一，想必平日里也没少指点你用兵之法。继明啊，朕见阿爷横之进取，你也不要太严厉了。 萧继明应了。贤德帝又说， 此次李北铁骑救驾有功，除了昨日的大赏，今日也要与阿爷一些小赏。 萧继明起身行礼， 皇上垂爱是他的福分，然而他尚未尽毫厘之功，怎可深受这洪天之赏？ 贤德帝顿了顿， 你千里奔袭，夜渡冰河，功德无量，此次休说是阿爷，就是你妻陆一枝，朕也是要赏的。阿爷，李北乃边陲重地，你年纪小，待久了难免枯燥乏味，如今朕想要你到这去都来做个快活的移銮指挥使，你肯是不肯？ 萧迟也原本垂手不动，听到这一声便抬起头来。 皇上赏的自是肯的。 我家里皆是武夫悍将，平日听个曲儿也找不着地方，如今待在了去都，只会乐不思蜀。 哎，你这小子，朕要你来做个守卫，你却真的只想玩乐。此话若是让你爹听见了，怕是又逃不掉一顿打啊。 唐坚气氛轻松，贤德帝又留了他兄弟两个一道用膳。该退下时，听着贤德帝问： 听闻启东也派了人来，是哪一个？ 是边郡的陆广白。 贤德帝似是有些乏了，靠在椅子上挥挥手： 啊，让他明日来吧。 萧迟也跟着萧继明退出去，兄弟俩没走多远，就见到廊下跪着的人。潘如贵上前俯身，笑眯眯地说： 陆将军，陆将军。 陆广白睁开眼，疲惫地说： 啊，潘公公。 您别跪着了，今日皇上罚了，明儿个才能见您呢。 陆广白沉默寡言，点了点头，便起身与萧家兄弟一起往外走。出了宫门，上了马，萧继明才说： 怎么一直跪着？ 皇上不想见我。 两个人静了片刻，对此中缘由心知肚明。陆广白倒也不怨，侧头看了看萧迟也： 皇上赏你了？ 萧迟也拎着缰绳： 捐着我呢。 陆广白伸手拍了把萧迟也的肩背： 这哪是捐着你啊，这是捐着你大哥和你爹。 皇上提起我大嫂，我当时冷汗都要出来了。 王爷和一只还好？ 萧继明颔首，他的大厂拥着朝服，褪去了铠甲，反倒没有萧迟也的那股年轻悍劲，却无端让人移不开眼。 都好，爹还惦记着老将军的腿伤，这次特地换我带了惯用的膏药来。一只也好，就是自打有了身孕，甚是思念你们，信写了许多，我也带来了，待会去了府里便能见着了。 陆广白颇为局促地勒了勒缰绳： 家里都是武夫，也没个娘嫂能去陪他，离北入冬甚寒，我从边郡带兵出来，听了这消息，一路都在担心。 是啊，慈州那般凶险，大哥身陷囹圄，让我不要写信回家，怕的就是大嫂交心。这场仗打得巨然，离家时大哥和大嫂才知道有了身孕。 萧继明素来克制，此时只说： 爹此次坐镇家中，便是要护着一只，莫担心，年后我归了家，哪也不去。 今年离北处于风口浪尖，每逢出兵都要三思，这次只恨沈卫畏缩不战，留了这样的烂摊子。我兵过茶室天坑，那血水都漫过了马蹄，他死罪难逃，先行自焚。可这事儿委实蹊跷。继明，你擒了他儿子入都，可看出什么来了？ 萧继明在风中笼场： 沈卫向来看重嫡庶之分，此子庶出第八，母家亦无凭靠，弃于端州养着，不知内情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是皇上如此执着，其中未尝没有缘故。 萧迟也套上了头盔： 众怒难消，皇上将中伯六州守备兵权亲自交给了沈卫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总也要杀个人以正公允。 然而这大周玉龙主权的却不是他，而是垂帘听政的太后，如今局势焦灼，都盯着沈泽川这条命，他若是能认罪死了便皆大欢喜，若是不死便注定成为肉中刺。离北萧氏现下荣华登顶，连启东总帅戚家都要退避三尺。萧继明先为四大名将中的铁马冰河，又是启东边郡陆广白的妹婿，深究起来，他既能调动离北铁骑，又能凭着戚家调遣边郡守备军，让这去都不得不防。陆广白薄唇紧抿： 太后执意留他一命，冲的就是来日要养出个既能名正言顺收复中伯， 又能俯首听命的柴狗，到时候在内强化后权，在外牵制李北，便是个心腹大患。季明，此子留不得。 街道上狂风加雪，刮着面颊如同刀削，三人皆未开口。这漫长的寂静中，一直沉默在后的朝晖打马前行。 公子先前踹了他一脚，八分里正冲心口，我见他气已薄弱，倒地时旧伤出血，却没有当即毙命。 朝晖思索着，萧迟也拎着马鞭， 受审多日又经廷杖，本就是吊着一口气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穿，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任他命硬。 他身形瘦弱，一路上风寒未退，按道理早该气绝，然而他残喘至今，这其中必有古怪。世子， 萧继明侧眸扫过他们，两人闭口不再言语。他在裂缝中跳向前路，进了半刻才说， 活与不活皆是命数。 强风猛啸，两侧檐下的铁马叮当碰撞，雪中杀气顿时云散，萧继明端居马上，镇定从容地打马前驱。赵慧在马上俯首躬身，策马追了上去。萧迟也头盔下的神色不清，陆广白捶了他肩头一下， 到底是你大哥。 萧迟也似是笑了笑，呢喃着， 哼，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刘少坤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萧继明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一条龙吧。